好，欢迎到我他上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3年1月23日，大年初二，恭喜发财，身壮力健，财源广进，步步高升， 猫年快乐。 系啦， 今年系猫年。 系啦， 今年系猫年啊，越南系叫猫年，我知道，中国系叫兔年啦、啊、吓。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我又第48年啦，我48岁啦，戆鬼啊，系咁啊，咁我青春，我又浪费咗48年青春啦。好，咁呢啲咁嘅恭喜发财，继续讲噶啦。好， 红事先啦， 讲咗啲开心事先。咁咧就声优山本希望就喺 Twitter 宣布咗，就佢就生咗佢嘅顺利产子，咁啊恭喜佢啦。好典型嘅，用又系揾支笔写张纸上面，然后贴上嚟。我觉得呢类公布方法系几有意思嘅，即系比起喺Twitter 上打行字，或者已经生咗嘅话咧，用张纸写啲 analog 嘅文字咧，系有系你会觉得系会温暖啲嘅，虽然有啲好老鬼感觉。 即系手写诚意啲啦，尤其是佢系声优又唔系画家，你仲可以画张画，咁你声优通常都唔识画画噶嘛，通常啦，咁啊咁咪攞手手手写都几好啊，咁样。 我恭喜佢啦。好啦，咁咧就系讲下啲 系啦，点啊识？首先就呢个来自身边嘅烈日黄金香宣布会出续作，而个续作应该嗱，根据佢嘅讲法啦，应该唔系按原著嘅，而系佢会开新故事，而个原著即系原作者，佢会参与嘅。我估系因为佢画得实在太慢啦。咁如果你套动画成套作品，其实佢要快嘅，咁啊唯有就系、是、喂大佬咁啊，你唔使画其他嘢，你净系俾个大朗嚟，俾个可能你写个故事大纲，甚至可能详细啲冇问题。总之就系你写完你做完咗得啦，剩翻我嚟搞掂佢。咁佢就唔使下下拖到天荒地老，因为其实当初第一季嘅动画其实已经画咗大半佢嘅剧情，佢后边咧变成就系要等个原作行咧，变成好慢，成套嘢都好。咁佢而家就佢原作有佢原作去画，动画有动画继续去，咁相信都系噶啦。其实你都估得到呢套嘢嘅作品，你系冇乜可能由其他人去驳佢个故仔噶啦。咁佢自己搞翻掂佢咯。咁啊，比较担心系佢个作者佢阿土不兴佢本人身体状况啦。咁佢成日，如果你有追佢 Twitter 都见到噶啦，其实佢成日都佢大部分时间都讲紧佢身体边呢度唔舒服，嗰度又唔舒服。啲人系咁咯。咁啊，啲人问系咪你系咪啲阿土不兴？你咪受咗上升负荷影响啊！借个翻呢个作品嘅他啦， 好啦，咁啊讲下， 跟住你系真病啦，现实世界病搞出嚟嘅， 你以自动人形， 啊、 又系因为 COVID-19 就要播放感染扩大配信延期，我睇一个反应就系、是，哇！呢只口真系好细好，任何总之就咩咧，赶唔切稿就话就赖晒感染扩大，然后就又乘机脱期。 呢次我觉得系认真嘅，不过其实唔关日本疫情事，以我收到翻嚟嘅风啊，点解呢？就系据说一个自称系嗰边中国嗰边啲原画制作嗰边啲人讲，佢哋成 team 人啊，成间公司啊 team kill 咗，即系未死，冇死，即系成班都系瘫咗喺度啦。你知呢个时间差唔多嗰一个月之前画噶嘛，应该系啲动画大家制作都知一个月左右噶嘛。大概一个月之前中国发生咩事，大家知噶啦吓。就是这么回事，所以那边中国那边的原画全部 team kill 了，咁啊结果就是那边画不像原画，咁你这边咁解冇办法，梗系延期啦，唔通你日本那边你画咩，接唔接手噶嘛，即系你晨早话定嘅，即系如果好似而家咁样，而家六历新年期间成个中国都是休息噶嘛，就算是动画制作嗰啲都是休息噶嘛，呢啲预定嘅，佢哋仲可以自己谂掂佢，年年都是咁啊，所以是冇乜问题嘅，但系你突然间。即系问题就系、是、呢、这个时间点咧，其实正正就系喺呢个中国新年赶稿期，因为佢要一赶两个月嘅时间啦，赶埋农历新年期间休息嗰两个礼拜嘅稿啊嘛。但系咁啱就喺嗰阵时，啲动画系好多，其实我系听翻嚟系唔止嚟以前同人嚟嘅，不过佢系执唔切个烂摊子，变成就系喺日本嗰边系嘈到起啊嘛，啲原画界咧，即系咧系喺度话，哇！突然间多咗好捻多咗订过嚟。就是因为中国突然间冧咗啊嘛，咁你要搵人救，咁本嗰边都系望我顶唔顺嘅，咁有啲搵唔切嘅，咁咪变成好似李小龙咁咯。其实唔止一套嘅，你可以留意一下呢期原画水准都系跌晒嘅，都系应该系因为相关嘅事嘅。不过因为系外包嘅部分出事咧，有啲喺日本仲加一次嘅，佢哋通常会预翻个少少嘅缓冲时间啊嘛。你外包，毕竟冇你自己制作咁稳定啊嘛。咁所以佢哋系有部分系加一次嘅。 咁有部分救唔切就好似佢咁样要延期。我记得唔止呢套嘅，系有两三套都系因为咁而延期嘅，冇办法噶啦，你结结佢咁样发，喂，我谂紧你就算你感冒你都扑街啦吓，我都系嗰句，我就当你话佢系感冒都好啦。即系据说啊，我唔知咩省嗰度公布佢哋有九成定八成人感染咗冇肺，我谂紧。你哋都几滚流行下喎，九成啊大佬，香港都冇咁夸张。 唔系两年几前咧，欧洲唔知瑞士定瑞典话啊嘛，群体免疫实验啊嘛，当时我睇反应就系、是，中国对于群体免疫嘅实验真系超认真，几快就成功啊！ 乜佢哋话要咩快速过风啊，全民感染啊嘛， 系啊， 即系 唔系中国人唔系即系之后咧，中国效率真系高咯。 我唔想太讨论佢，佢只要冇言冇搞到我哋，其实基本上冇乜嘢。不过就最终 算罢啦。 唔系啊，因为日本，我喺日本业界有啲 Twitter 啲原动画人啦，都提到啊，系咪考虑翻要将啲原画动画嗰类制作过去，要搬翻啲翻国内啊？我唔紧。你哋呢句嘢咧，讲咗就嚟十年噶 啦 喎， 悭捻啲啦你，即系操作嗰句悭啲啦。 唉，总之就是你咁样依你依赖人哋，咁啊人哋扑个街，你一定跟住扑街，呢个冇办法。 真系 好啦，咁啊讲翻啲日本国内嘅动画啦。 嗱呢套咧，我已经放弃咗佢会再上映噶啦，因为嗱。宫崎骏咧有一套短片动画，当年就系、是、其实严格嚟讲算 M V 嚟嘅，就系按咗 mark 睇过人好少好少，因为当年系搭住无人街少女一齐上嘅一套三分钟嘅 M V， 咁就系宫崎骏拍，就当时就揾咗嗰时好红嘅 Chiki Asuka 唱歌，但系后嚟因为Chiki Asuka 就转咗上面公司，跟住一连串发生 K 卡嘢，再加埋Asuka 佢本身又吸毒啊，古灵精怪嘢啦，咁我就觉得。即系其实对于好多甚至好多人都觉得系你都唔应该唔会上，即系唔会再播噶啦呢套。估唔到突然间喺今年2月11号，2月19号就同《无人街少女》一齐喺戏院上，虽然当然都一间啦，东京调布市一间戏院，但系呢单系将呢套片摆翻出嚟大人幕，我就觉得已经好神奇，近乎不可思议嘅。发生咩事咧 ？Asuka 呢轮又冇咩，因为 Asuka 早轮佢翻出嚟。系啊，应该旧年佢翻出嚟嘅，又出即系喺电视上翻嚟唱下歌啦，叫做起码就冇俾电视台封杀，虽然我封杀啦，但系你系咪因为佢而家冇俾电视台封杀，所以你摆翻条片出嚟咧？我觉得唔止喎， 我咧就系唔知边个笼底发现咗嚿嘢，呢嚿嘢好耐冇见过， 地版权过咗咧，因为有时啲片嘅唔知过几年，可能过三年前28年，咁系咪嗰28年前啲版权啊 K 卡嘢过咗佢可以摆咧？真系唔知啦。 我觉得佢比较似系笼底揾翻出嚟，揾翻旧嘢。因为如果20几年前咧，我觉得佢应该系实物嚟嘅。笼底揾翻个旧嘢嘅实物走翻出嚟，唔知边度扫仓嗰阵扫翻出嚟。 但系呢套咧，我应该讲唔到，因为一条报市嗰几人去到啦。但系好绝对咁讲就系有机会，绝对要睇。系名作嚟嘅，宫崎骏嘅名作之一嚟嘅。 既然佢供得开咧，咁我估佢若干时间之后都会又揾办法去俾你睇一翻嘅。 唔系有嘅，其实有出碟嘅，虽然系好难揾嗰只碟，我记得好似唔知系宫崎骏次部电影集系收录咗嘅，但系就好少人有，甚至网上连放都少啊！你要即系叫做 29几年前嘅大佬，我咪话佢会谂办法，你串流又好，你话出咩都好，即系总之佢会比较现代少少嘅方法俾你睇翻咯。 啊！即系呢套就系当年我系即系叫好中意其中一套，因为我本身系 check 私人 A 埋 fans， 加上系宫崎骏嘅两套打中晒我嘅 ，OK 啦，咁就绝对要睇嘅。好啦，跟住你带啲跟进新闻嘅， 都系中国相关嘅跟进啦，因为上个礼拜你提咗噶啦，咁啊 Eva 嘅剧场版中，咁佢海报就俾人话佢抄袭，我其实嗰阵时已经讲过噶啦，咁不过嗰阵时系冇证据啦，咁而家就日本官方就喺佢嘅 Twitter 地度话系话嗰呢句嘢同我哋系佢哋话嘅系佢哋做嘅，同我哋无关，咁其实都基本上系废话嚟嘅，因为如果系佢哋俾出嚟嘅嘢就系佢哋自己噶啦嘛，咁就唔会有抄袭问题，系自己嘅嘢，咁而家问题主要系在于佢掟咗俾中国嘅嗰边做代理嗰啲搞埋宣传，咁啊宣传包括埋呢个电影海报，其实咗宣传嘅电影海报应该系，咁啊结果先出事啊嘛，其实咁佢只不过系讲嗰啲我哋相信都是事实嘅嘢，咁佢 第二十嗰边，即系嗰边中国代理嗰边啊，都出咗瑞信啊道歉声明咁啊，话去咗同个原作佢即系佢抄嗰张画嘅原作者去道歉啦，跟住话向佢哋就攞经济赔偿咁啊，即系叫暗口费啦，叫做即系你咁样搞咁搞咗人哋咁啊，你当赔偿好赔咩都好啦。其实件事就可以个落幕噶啦，冇乜嘢，因为你抄得咁明显。然后捉个断到正啦，咁啊，两边迅速道歉了结，就系、是、一个标准应该有嘅，而好多人遗忘咗嘅标准抄袭道歉流程，呢、这个先系一个标准嚟啊。咁你咪出嚟认咗佢道歉赔偿，跟住咁就咪收工咯。唔知点解近年好多呢啲咁嘅嘢咧，系中意搞到即系阵间仲有单。呢度就先到呢啦。咁我哋讲完动画相关，我哋讲啲游戏相关嘅消息。咁先讲啲轻松少少嘅，有少巧合嘅搞笑啦吓。咁啊 ，Elden Ring 我谂大家仲记得呢只 game 嘅。咁啊，佢就好多人，因为佢有翻咁上下难度，又出咗圈啊嘛，所以好多人攞佢嚟做实况啦。 呢套嘢系好意外，应该咁讲啦。From Software 终于俾佢挨出头咯，因为佢啲嘢从来都叫做咩 啊？ 只系啲死硬 小硬派咯， 坚硬派 fans 客噶嘛。 啊 ，Elden Ring 就个出圈啦，唔紧要。咁啊，有一个都有少少躲啊。我哋之前好似提过嘅，佢系用 DDR 嚟玩唔系 RAM 嗰个 DDR 啊，跳舞机嗰个 DDR， 嗰个其实系上下左右系一个 PlayStation 键嚟噶嘛，大家知啊嘛，即系上下左右交叉 XY 喺晒度噶嘛。佢你理论上你又可以用跳舞嘅方式喺上面揿唔同嘅掣去玩噶嘛。有人系用嗰个跳舞毡攞嚟玩 Elden Ring， 你谂可想然之个难度再难咗啦吓。咁唔紧要啦，因为呢只 game 咧系冇得暂停嘅。通常嘅情况下咧，如果系实况嘅话咧，就只能一口气去啊。咁啊，但系个实况主就真系顶唔顺，要去厕所。咁就喺佢去厕所期间咧，佢已经揾咗个地方可以停低噶啦。但系咧咁啱啦，咁巧啦，咁就有只龙走咗出嚟。咁理论上咧，佢喐都唔晓喐嘅话就死眼烂噶嘛。咁咁啱啦，咁巧咧，就喺佢去厕所期间，即系个荧幕仲喺度嘅，但系人咪离开咗啦。咁影住个 DDR 毡嘅，咁咪佢屋企只狗只柴犬走咗出嚟，咁啱就踩咗落个 DDR 毡上面，咁啱就佢就踩正个方向掣度，咁啱就仲要滚咗两个圈添，咁啊，然后啱啱好避开咗攻击，匿埋咗喺嚿石头入边，因为如果佢唔匿喺石头入边咧，佢净系俾嗰啲龙嗰啲喷火嗰啲技能啊，就已经会喷死佢噶啦，咁啊都其实都食咗几 hit 嘅，但系就未知要死啦吓，咁样。即系柴犬救主嘅情况咁样，几过瘾啊！即系啲人脑补就系、是，即系柴犬界嘅，而家望到，喂，大佬，你打机还打机，你乜溜在做乜嘢？我而家即系又要我救你啦！即系有啲咁嘅少少脑补剧场啦吓，咁啊几有趣咁嘅少少喺出沙上面有片嘅咁样啦。即系因为狗可以玩 Elden Ring， 鱼玩 Pokemon 其实真系咩特别嘢，但系最特别系乜嘢咧？佢仲帮你货金添。先讲咩事啦吓？如果大家仲有少少印象嘅。曾经有段时间咧，好兴一种嘅玩法，就系每个玩家去揿去入个指令，然后去操控人去玩 Pokemon 嘅。咁啊，玩开话最终系打爆机噶，我先唔记得用咗几多日时间先打爆机嘅。咁后屘就衍生咗一种另一种玩法，就唔系全部咁多人一齐玩啦，因为唔系每一个直播主都有好多 fans 睇紧噶嘛。咁冇好多人揿紧嘅话，其实就唔好玩嘅。如果你得两三个人揿紧嘅话，其实唔好玩噶嘛。咁佢有乜嘢咧？佢有啲嘢就用。宠物佢哋嘅宠物啱啱系柴犬啦，虽然嗰个系唔小心嘅，呢个特登嘅，就系喺个鱼缸嘅某啲位置去划分个鱼行咗去边个位，就当佢系揿咗个咩掣咁样嘅玩法，即系用啲宠物唔一定鱼嘅，有时系狗啊、猫啊咩都得嘅。总之就系利用动物嘅四维走位随机性啊，有啲仓鼠都有嘅，咁啊决定佢又点样行。咁理论上同你啱啱讲嗰种玩法一样，最终你都系会打爆机，佢打爆机过啦。但系今次有少少出事，系乜嘢咧？佢 Pokemon 啊嘛，咁當然係 Switch 上面啦。咁佢咧就唔知係個 app 有問題定 game 唔知啲咩事啦。總之就彈咗 app， 唔知係彈咗 app 定打出去 Switch 個畫面。然後因為個操控未完啊，佢繼續係不得咁上下左右移嚟移去 ABS 咧。咁佢睇咗好多嘢，而最大鑊嗰樣乜嘢咧？佢真係負咗金。佢系准确地去揿咗，去货咗个，去买咗嘢，咁啊，然后就咁啊，即系当然佢后尾就当然发现咗啦，咁样还好咧，就只系货咗500 yen 啫，就唔算好啫，好大不了。如果唔系，我唔知你点同客服解释啊？唔该，我想退翻我个货金啊？点解？因为我俾人误操作啊。是不是你细路仔乱做啊？唔系，系我条鱼，俾条鱼到去帮你货金，都算新鲜事，即系有啲咁搞笑嘅事发生过咁样啦吓。呢类嘅玩法就唔少啊，但系佢嘅 特特性就在于佢咁啱咁巧弹出水枪，然后仲要撞正嗰、那个嗰、那个掣，好彩冇，不过乱买嘢啫，即系冇玩咗好 Q 多啦，咁样咯。咁啊，少少过瘾啲嘅新闻啦，然后就啲唔太过瘾嘅中国相关新闻啦。咁、就我睇图的时候，我谂紧，咦？呢、这个 Splatoon 有新 skin 啊？喂，你冇话听呢个画面点睇都系 Splatoon 嚟，除咗角色之外。除了角色換了去啲其他角色嘅， 唔係 Splatoon 咩啊？唔係咯，我點睇都係根本就實名抄啦，係名抄嗰只嚟 嘅。做嘅就係、其實都唔係好意外啊。華為旗下嘅一個團體叫河圖，當然我唔識嗰個團體啦，但係華為大家都識啦嚇。華為最近最出名嗰個就叫咩夢咩啊？佢個自己個 OS 叫乜春話，係呢個Android 十套皮嚟噶嘛。而家呢個又係呢、這個好明顯就 Splatoon 嘅套皮咯。呢檔嘢抄開有段路噶啦，咁啊～佢话嗰度吹咩元宇宙啊 ，AR、VR 乜嘢，即系总之你听到嗰类咁嘅点嘅名词啦吓，佢有齐咁出到嚟只嘢咧，就系一只抄袭版嘅 Splatoon。咁冇嘢啊，你只能讲华为呢单嘢系咁噶啦，大家心知啦。咁啊提一提啫，唔想讲咁多呢度啦。咁啊跟住就系呢个大家喜闻乐见嘅游戏相关嘢啦。咁就呢个 DLC 咁啊。知道就都知道嘅，你唔好话听你唔知道啦。咁啊，咁佢又出咗呢、這个2022年嘅人气关键字。咁啊， 都唔好嘢。 咁点会好？点会唔好啫？不知几啊？虽然就的确对我嚟讲就唔系咁开心啦，因为头三名都唔系我杯茶。咁啊，噏下头十名啦吓。第一名系寻取，即系 NTR。第二名系富塔拉尼，即是两性具有，即系有追噶啦吓。咁啊，第三名系催眠，都唔系我杯茶。第四名先轮到我嘅，我萝莉跌咗落第四名，本来上年系第三嘅，即系蠢蠢欲动呢个富塔都系保持住第一二名。咁啊，第五咧就系雨手，第六系逆 label， 第七呢个奥利庄。 奥利苏下。 这个要提一提，简单讲就系、 大姐正太，简单就 系、 唔系 系啊，我咧就系姐姐咁解。 应该咁讲就系咩？小孩骑大车 系你本来咁讲咧，就系、是、一个大姐姐配一个细路咁样俾佢 系 第八名都系一个新都唔算新嘅，呢几年都多呢两三年多咗好卵多。 Online Core 唔系好知佢乜咯，我唔 系 好 简单讲就系啲奇学下嘅，有时佢会叫 ASMR 嘅，但系 ASMR 其实唔系好准确嘅。 哦，唔系呢类嘢，如果你讲呢类嘢咧，就简单讲咩？其实 Linus 咧讲紧就 L Game 公司咧，就最就系出呢啲嘢啦，就系、是、买 L 精品送只 L 广播剧嗰类咁嘅嘢。 佢唔系广播剧啊，直情主要系啲鞋鞋吓，嗰啲有唔知有冇见过嗰种咧，个麦咧系人形噶，两只耳仔咁样嘅。 咁实有呢样嘢系其实 就系嗰样嘢嚟嘅系。咁啊，其实第九名都系一样嘅，都系叫做舐耳仔，实际上都系嗰类。 ASMR 啊，佢捉手啊，蓝娘嗰啲唔必讲啦。 跟住第十名就系捉手，咁啊下边再唔读啦。咁啊，其实 你知咧，user 嗱，至于唐祖华方面咧，中出依然系首名，基本 keep 住啦。巨乳爆乳都系首名嘅 ，oppa 即系胸部啦。唔系点解？喂，等先 ，oppa 同巨乳爆乳分开嘅？ 因为 oppa 只系讲奶啫，巨同爆系指大细。即系 oppa 通常就唔会系点讲啊？鲍鱼咧其实可以好恐怖嘅，即系当然后边上边仲有啲咩魔鱼啊、超鱼啊嗰类嘢，但系 嗰啲冇讲。 但系通常嗰啲都会有鲍鱼呢个名嘅，因为通其实系真系特别最大啲，即系 oppa 系唔够大嘅。OK， 即系对某啲人嚟讲啦吓。 跟住咧第四名就菲拉斯和植翠啦，跟住啦但系唔系好啦 ，love love 啦，哇，最有啲正道嘅嘢啦，跟住 ASMR 即系头先讲啦，声音嗰啲啦。跟住羅尼，跟住拜羅拉雷一期咪有，即系都系 ASMR 嗰类嘢嘅。跟住阿拉雷即系皮眼，跟住强制，佢强制同label 系两样嘢嚟噶。但系呢样佢总之就无钱无总之嗰类嘢啦。跟住 fantasy 一样啦。但系好奇怪喎，沈翠法摆得好厚啊，要15啫，沈翠就去到。 呢个玩家喜好同埋呢个社团做出嚟，因为你沉水嘅话，其实系有翻咁上下文本量，你先可以做得到嘅。咁啊，唔系咁容易好，唔系容易做嘅。其实咁啊，你可以见到一个趋势就系咧，用声音系真系纯声音，两边无论系制作方同埋售方都系观众方都系比较多，都系多咗嘅。近呢几年，即系我去 DLC 又好，你去美乐啦，其他呢类嘅嘢都多咗好多。亦都可能同 VTuber 多咗有关嘅。 因为呢 VTuber 又系其中一样好鍾意做嘅嘢，就系懒系好好温柔嗰啲陪添寝啊嗰类嘢呢，嗰类嘅玩法都多咗，咁都系反映咗呢个咁嘅情况囉。咁其实如果有留意开嘅，其实都应该知㗎啦，唔使我哋讲嘅，冇留意开听听啦，咁样啦。好啦，跟住就系啲小消息，游戏小消息就系奈莎炼金工坊咁延期一个月上市，咁冇乜嘢啦，其实。 一句小事啫，一个月。 唔系，因为其实制作时间就太短啦。呢档唔知系食开水啊定系咩啊？佢出间隔好短，一二三之间嘅间隔非常之短，可能系咁样，所以赶唔切啦吓。咁佢所以佢要迟一个月。咁游戏延期真系冇乜大不了嘅，所以就睇睇就算啦。 一个月嘅情，我觉得系超可，一个月嘅情，我觉得系冇咩合理范围内嘅，即系叫做常规调动咯，即系实浮动嘅，即系因为好多 game 兼且前一个月系大家都觉得哦差唔多啦。 你知道佢内部点样搞法，你就知咩事啦。咁啊算啦，咁啊。 唔系讲真，你除非迟超过半年嘅啫，唔系我觉得都系合理范围嘅。 咁呢档嘢佢想迟半年，但系结果冇啦。不过佢就唔系迟半年出，系迟半年收。咁啊，前会提要啦，我哋有提过嘅。咁啊，网易同咩暴雪就分手啦。咁啊，包括呢个魔兽啊嗰啲就全部都系终止啦。咁玻璃制作出嚟话，其实我原本你谂住就系延期多半年先俾个缓冲期大家嘅。咁但系网易仔咧就话 say no 啦。咁样即系佢好似讲到个唔延续嘅责任在于对方度。咁啊，啱啱自稿前冇耐，网易就又出嚟回应咗。咁啊，同一个礼拜入边发生嘅。咁佢就调翻转，佢就话：喂，你咁样爆响口。是不得的，咁即係之前習近平同杜魯多嗰度囉，唔知喺邊邊邊個峰會上面喺度話，喂大佬唔係咁樣搞㗎喎，我哋自己內部傾㗎，你攞出嚟爆大鑊，大概都係咁嘅講法㗎，其實基本上。咁某程度其實都啱嘅，你公司同公司之間嘅嘢你咁樣擺出嚟，咁有少少難睇嘅。咁但係有我中間仲有想見到就係網易專門 for 玻璃渣個代理係佢哋專門有個辦公室㗎。個辦公室入面呢，你一行入去你會見到係有兩檔嘢嘅 logo 喺度㗎。嗰間嘢有人影咗相拆撚晒㗎啦，連啲台台凳凳都搬撚走晒㗎啦。點延到半年啊？所以就算玻璃渣話想延到半年都冇㗎啦。即係其實玻璃渣嘅講法就係話，我哋想好好地咁完咗個會議，唔係突然間咁樣完。咁但係網易就大佬。我办公室都拆掉咗，你先同我讲呢啲嘢。佢冇讲呢句嘅，但系实际上就系咁噶啦。咁佢咪真系屌翻佢哋，你将啲责任推实落我嗰边。咁咧调翻转讲咧，就系当时我哋专题有提到噶，我影在中应该有提到啊，唔系我非常肯定。微软收购玻璃渣，我成日已经讲噶，呢玻璃渣同你啊网易合作应该会有问题嘅。我嗰阵时有提过，应该系会出嘢嘅。因为腾讯不是主宰了玻璃渣，所以就可以容忍暴雪这样跟网易去合作嘛。但是现在换了个人，应该就是不会想跟他的。不过只不过是现在这样讲，就是想给个缓冲期他。一来就是Microsoft 和玻璃渣的一个董事啦，合并就不是很顺利，即是要慢了，应该会成功的，看现在进度的话。但是问题就是给主要是Sony啦，就是拖住他。那他要慢慢来，那可能就是其他东西都要想慢慢来啦。咁但系，喂，大佬，我乜捻都做，我同你做晒，你就你同佢讲晚冇噶咯，咁样就有少少花生啦。咁啊，即系网亦都其实，因为迟又要延，早下嘢，你迟又要走，早下要走噶啦，不如干干脆脆咁样就算啦。睇佢睇网亦嘅款都系咁样，想咁样嘅啫。咁啊，呢个都应该系相关嘅，亦都系我哋嗰阵时专题都提过噶啦。咁啊 ，Microsoft 就终于就宣布大裁员，其实系迟咗嘅。 Google。唔系，系 Google 裁咯，而家轮到。 唔止啊，都唔关系，系因为通常大合并跟住就会斩人噶啦嘛。逢亲横向合并啦，如果你系唔同即系啲业务唔相近嘅去合并咧，就另计啦吓。但系如果业务系好相似嘅公司合并咧，一定会有啲重叠咗嘅人手噶嘛，咁咪斩人咯。一样噶咋，因为佢而家斩嘅全部都系游戏啦，同埋 B 社我哋嗰扎呢啲好正常啫。因为你唔同游戏公司之间一合并就会有一扎重复咗嘅人就要拜拜㗎啦。而调返转讲亦都系一个好时机去做一啲本来你都唔系好想留佢嘅人，咁顺便攞个籍口就斩 Q 埋佢。因为呢个业界呢就有时系会咁样。呢条友睇呢其实就唔系真系好适合呢个岗位嘅。但系如果你要搵个人呢嚟顶佢个位呢，我又一时三刻又搵唔到个合适嘅人喎。咁但系横向合并嗰阵时隔离公司嘅呢个位嘅相对应嗰个好似做得好啲喎。咁咪留佢唔留你囉。就咁简单咋嘛。所以呢单呢就比较似系合并相关嘅裁员嚟嘅。就唔似系话呢个其他公司。虽然可能 都是这一波的科技公司大强团的债财源的其中一部分，但我觉得是合并相关的可能性比较高一些，或者 both 两个可能性，因为两个元素都合并在一起，都就这样了。那跟着就 Apple 时间了，那今次就静静的机没发布会，也都没什么特别新的，所以就提提了。 因为没什么，其实严格如果就没什么特别新的，因为全部都是定期更新。首先就是MacBook Pro 本来其实应该去年十月就要挂，但结果拖到而家先公布，就是用 M2 Pro 同 M2 Max 的新的 MacBook Pro 14同16寸，咁嘅基本净系CPU 升级嘅啫，其他都冇乜演变嘅。比较特别就系 Mac Mini 就推出咗新版，就 Mac 就追加咗M2 Pro 版本，就但最大可以32GB。9000多元啫，如果一般入门嘅系几抵玩嘅，即系如果你需要用到 Mac 去做啲简单，即系你唔系攞嚟做重做转片，即系好似我咁攞嚟转片啦咁嘅话咧 ，M2 Pro 嘅 Mac Mini 系非常抵玩嘅，一万蚊就走。 其实我觉得有啲奇怪，因为佢之前个产品区间啊，就系、是、为咗要咁样区分，先特登唔俾 Mac Mini 有 Pro 啊 Max 啊呢个级数嘅机啊嘛，因为如果佢讲话你要咁高级嘅，咁唔该 Mac Pro 啦，或者 iMac 啦，最少都要。 咁佢而家就不過就算佢 Mac 2 Pro 都唔係話特別高嗱 ，Mac 2 Pro 咧有人做測試啦，即係跑分啦，就係佢 Mac 2 Pro 就已經好過 M1 Max 噶啦，好啲啦，咁即係實正常嘅。同埋Mac Mini 就雖然話係比較打入門級，但係其實論功能嘅話咧，你攞嚟做一啲簡單嘅轉片，即係一般嚟做實況啊，或者你啲簡單轉下短片嘅話，已經係絕對冇問題嘅。 好正常啫，调翻转讲咧，就系当时 MacBook Pro 13、15仲用紧 M1 嗰阵时，都已经话可以攞嚟转片啦。咁你用 M2 Pro， 咁啊更加冇问题啦。即系 不过32G 就会自己窄使咯，因为一转大片嘅话，你部机就拖到，即系你会唔够 RAM 咯。不过唔重要啦。如果你需要一啲简单嘅影片，即系嚟 YouTube 咁转下片，简单片唔片唔系好长嘅话咧 ，Mac Mini 系绝对够用嘅。 我冇你32唔够咪打爆佢咯，打爆可以96啊。 唔系呢个系 MacBook Pro 啫 ，MacBook Pro 梗系得啦，但系 Mac Mini 打爆得32啫。 唔好意思，捞乱咗两样。MacBook Pro 嗰边佢 打爆96啊，去到 上一样系上款更新啦吓。 如果打爆全部 K 最大系到50000啦，嗱傻啦，十我唔买16，一 notebook 我卖50000，攞50000买 notebook 系好戆居事，即使你攞嚟做嘢啊。你不如买，或者你50000不如买，你不如等佢下次，等佢迟啲，因为流传紧咧。今年会年尾会出M3 Pro 或者 M3 Max 用版的 iMac Pro， 系 iMac Pro 啊，唔系 iMac 啦 ，Mac Pro 都会今年年内出嘅。咁就依个就传闻啦，依个等佢睇今出唔出到先讲啦。咁咧依个都唔系意外嘅，依个就系 HomePod 出第二代。我以为 HomePod 已经系唔谂住出嘅，因为嗰个骨灰盎咧或者嗰个热水煲咧咁大座，左地方价钱又唔系平。但佢依然系出，咁就追加咗温度嘅同湿度嘅呢个功能，同埋当然啦，就支援啲家庭嗰啲咩嗰智能家庭嗰啲嘢啦。 但系几难睇嘅地方系佢个阉割问题咯，因为佢原本系有七个单元嘅，第一代有七个单元，第二代得翻五个，收音同埋扩音单元都少咗两个，咁而且佢个 WiFi 个协议制式原地倒退，我咩？你可以咁样收翻，你挤牙膏都算，你可以咁样收翻啲嘢咩？虽然价钱就2299港币啦，当然系都比前边就平咗100蚊咁大把。咁啊，调翻转讲，所有嘢都加价，其他嘢即系 Apple 嘅所有嘢都加咗价，但系佢不加反减。咁啊，当然亦都反映喺佢个规格上面嘅裁减啦。应该系因为佢第一代个唔好卖原因就系、是。佢价太贵啊嘛，咁佢咪谂办法赚翻啲嘢咯，去降翻个价。但系撞啱就系佢个因为美金嘅上升价格调整，咁咪变成就系、是、都系最后都系只能平咗100蚊咁大把。咁我就觉得，呢、这个价钱真系窄使咗少少啦。你话听第二代个细粒嗰嚿，细粒啲嗰嚿 mini 啊，就可能会有睇头少少咯。 嗱，佢咩 mini 咧？唔系第二代 iPod HomePod Mini 咧，佢其实第一代已经有噶啦，就系、是、追加就是、本身佢其实系有温度嘅湿度计嘅，但系咧一直以来都冇开放过，咁咧就而家讲咧就咧将会喺2月3日推出新版嘅 firmware， 就会开翻呢个温度嘅湿度计功能。虽然我唔系好知道佢个用途喺边度，但系喺呢次到时公布就会有噶啦。 无恙，你咪随口一嗌，即系你唔使其实冇乜分别同你攞住部 iPhone 讲嘅嘢。不过系 iPhone 讲嘅咧，就系佢系攞你唔知边度天文台嗰啲公开资讯嚟噶嘛。HomePod 嗰个系 室内啦， 真系度你屋企噶嘛。 咁相对嚟讲系会准啲嘅，即系佢嘅准确就唔系指佢点讲啊，佢度得系几咁准确，而佢度嘅位置系准确啲。你度天文台嗰度有几多度，同你屋企有几多度冇关系噶嘛？就咪叫有啲用嘅，有时都系哇，今日好冻喎，而家几多度？ 同埋就系、是、智能家居就系咩？你连咗部冷气机，咁咧你同HomePod讲话 set 定咗室温去到几多度，自动帮我开冷气机，易用咯。 即系譬如好简单，我而家呢度室内温度18.3度。这个先对我来说有意义的嘛，你跟我说外面零下两度 有什么意思，没有任何意义的，即是我这里没那么冻、一样的什么意思、香港比较冬天其实都会差距都比较少了，即是你说外面30几度，我室内25度，我开了冷气嘛，一样的，主要是用来这样的，你觉得对不对？ 好啦，那跟着就是其实 讲完 Apple 就讲 Twitter 啦， 咁咧，永遠提供都不提供任何題材俾我哋嘅Elon Musk 大人老爺啦。咁咧，終於開閘啦。其實咧，唔係新嘢嚟噶。首先有一樣嘢，啲人好似好震驚咁樣，世界末日啊，嗰啲chipboard 啊、chip 嗰啲油咧，鬼曬咁嘈。其實咧，好幾年前，Twitter 已經係封過 API 嘅，即係咩？即時更新 API， 即係話咧，你用啲第三方嘅 Twitter 卡人咧，你個 Twitter 係唔識自用更新 timeline 嘅，當時已經封過噶啦。但嗰时就冇认真執行，就终于咧上个礼拜咧，突然间 Twitter 就封咗所有嘅 API， 即系话第三方唔可以再出所有第三方嘅Twitter 卡人全部废晒。佢嘅讲法就系话，我執行咗一个其实摆咗好耐嘅规定，即系话以前咧都有个规定，不过以前冇執行过，咁而家就咬紧牙关執行制，所有嘅 Twitter 卡人唔准再用。重点系点解以前啲 Twitter 卡人会好用咧？就系冇广告。不论你用 chip 也好 chipboard 好 bottom thing 也好，你用那些卡人呢，它可以有即时 timeline 更新，但就没有广告的，那你就可以不用看那一堆广告，但是你不看广告，即是说 Twitter 好像没钱收，那 Twitter 想cut你的，其实想cut很久但一直都没有做到，那现在最Elon Musk 就咬紧牙关说 cut，咁咧就成班成班开发者就鬼晒咁做啦，我哋又唔再合作啊，诸如此类 key 卡嘢，你已经唔系叫合作喎，听讲嗱，应该有咩？你食紧 Twitter 嘅水，即系最简单，因为佢用咩？你寄生喺 Twitter 上面，你用 Twitter 一个你损害紧 Twitter 嘅利益，去等你啲人嚟买你嘅 app， 其实即系实际系咁讲。 以我所知，应该大部分都系免费嘅。 即使你个 app 可能冇收钱啦，有啲 app 系免费啊嘛。 嗱。呢样嘢其实就系因为 Twitter 量倾向啦，一嚟嗱，我唔知佢到底系边一种啊，即系因为两种其实都兼而有之嘅，一种就系佢因为佢更加重视广告，当然就会唔想要一啲冇广告嘅渠道啦，呢个其一。第二就系佢如果唔系用呢样嘢，佢系宣传唔到佢 Twitter Blue 嗰个，虽然好细个句，全世界收费咧就冇广告噶啦，系你 Twitter 咁巴闭嘅啫，你收费都仲要有一半广告。Twitter Blue 系仲话佢话广告减半啊嘛，即系仲要系你而家呢刻订系未有噶，佢系即将推出啦，仲要讲紧谂紧，即系点讲啊？人哋都俾咗钱啦，你就大方少少零广告啦，全世界都咁样行噶啦。不过唔紧要，总之就 唔系呢样嘢，唔系呢个嗱，阵间先，阵间先讲呢个嗱，阵间讲完先，我先再讲下关于广告问题，顺便讲两句。 总之佢就系有可能系因为咁样原因，所以要去封锁佢。因为如果你有一个途径系完全零广告嘅话，咁你减半广告系完全冇。冇任何吸引力嘅，我要零广告，我直情用你官方啊嗰个嘢都认得啦。其实佢已经用咗好多方法令人去用翻佢个官方嗰个 app 噶啦。而调翻转讲亦都系呢个历史因素嘅，就因为当初 Twitter 出嗰阵时咧，首先佢系冇官方 app 嘅，曾几何时有段时间系冇官方 app 嘅，跟住后屘佢有官方 app 啦。但系官方 app 咧真系拉拉溜溜，之人讲好非人性化，好唔顺手嘅。但系咁多年嚟都慢慢有改善嘅。虽然啲改善进度咧就 还好啦，未至于未 推差人意啦，只人讲 未至于唔用得，但系都未到好满意嘅地步啊。 嗱，啱啱阿杰特讲嗰度咧就系佢封第三个 API 嘅同差唔多时间啦，佢亦都用另一个方法去令到啲人投向官方 app 而唔用嗰啲嘢嘅，就系佢啲新功能咧全部系官方 app 同 desktop only 嘅啫。即系包括官方 app 都有啲功能未有噶，譬如呢个定时发推，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知唔知呢个功能啦，即系你可以指定某个时间可以发推嘅。这个功能净系喺官方嘅网页版先有嘅啫，官方嘅 app 都系冇嘅。咁我濑过几次嘢噶啦，即系咧我喺 desktop 版度 set 咗，之后突然间想改，咁啊，但系我喺床上面瞓紧觉，瞓咁濑起手净系得个即系部电话咯，系想喺电话度揿，咦冇嘅，系啊，到而家呢一刻为止 now。佢个官方 app 都仲系冇呢个功能嘅，你系要死死地系攋上去台面去用翻部 desktop 去搞。 到而家佢未搞掂，不过佢就用呢个方法令嗰啲人去用翻佢个官方 app。咁当然呢啲软性嘅手段固然系比较软性，就唔会有咩反弹啦。咁但系个效果都唔大啊嘛。咁佢而家咪再出新份，即系算系中日杀手噶啦，就直接就唔俾 API 嚟。咁当然理论上，就算冇 API， 你都可以用某啲方法去做得到嘅，系可以做得到嘅。不过就限睇咯。即系因为 API 唔单止系睇噶嘛，仲可以写嘢，仲可以系有授权俾人哋去写噶嘛。咁限制咧就系 Twitter 官方 app 或者官方服务嘅取代品嘅 API。点解要咁样咁复杂咧？讲得，因为佢唔系取消晒所有 API， 而系净系限制于嗰啲完全取代佢自己本身功能嘅。有一啲 API 咧，其实系纯粹系譬如话帮你发个推，譬如我见过最无聊嘅就系、是。每日朝头早日出同日落嗰阵时，同你发一个推，即指定时间去发一个推，咁去 set 做日出日落，即系系有啲咁嘅嘢，或者系日本有啲站啊，嗰啲都系会用佢，即系或者系呢个棉花糖啊、马卡龙啊、提箱啊嗰啲嗰类型嘅嘢都会用到 API 嘅，咁嗰啲就冇完全地覆盖咗佢原本官方 app 嘅功能啊嘛。譬如马卡龙，佢只不过系一个匿名投稿用嘅嘢，佢可以帮你发推嘅，但系佢发推就净系发佢自己嗰个推嘅啫。 不过好过瘾，我已经留意一样嘢啦，即系我即刻查一下，如果我自己用 Mac 啦，如果我用 Mac 嘅我嗱 Twitter， 我当Twitter官方网页俾我个 app block 咗啦，即系我啲 app block 咗啦。咁但如果用Mac 版嘅 Twitter 官方 app 嘅话咧，系睇唔到广告嘅。你只有用手机嘅 Twitter app 先睇到广告， 呢个系关佢个当初设计的问题是一样噶，系一样情况噶。其实同你 不过有一样真嘅，咁咧就系相比起非虽然都系平均大约系4至1-4个，但我就一所即系如果再咁谂啦，平均大约系3至4个4至5个到嘅一个 Twitter 佢先接一个广告。但 Twitter 啲廣告相比 Facebook 嚟講咧，係冇咁討厭嘅，因為佢本身文字只係得140个字啊嘛，數數過咗啦，你唔會話好似Facebook 咁樣。Facebook 咧，你係廣告多，Facebook 你從來睇唔到你想睇嘅嘢，你睇到廣告啫。 這個， 但 Twitter 嚟講 ，Twitter 嘅廣告其實佢個侵入性比較低嘅， 干擾性低啲， 因為睇落去睇落去好似個 Twitter 係啊， 基本上佢格式係唔會超越一個 Twitter， 即係一個 Twitter 280个字啦，而家係。英文字啦，当然是。咁佢唔会超过呢个数，咁亦都系一个最多系一段片或者系一个 link 一个图一个预览，差唔多上下啫。咁当然有好处有唔好处嘅。咁好处就系冇咁碍眼啦。咁坏处就系你会将个佢当成系普通 tweet， 咁当佢目标大咁样啫。其实 唔系，好似咁样啫嘛。但系都系喂咁就系、是、你会比较唔会出现咗太干扰你去睇追 post 咁样，同埋就系、是。Twitter 好清楚就系佢嘅价值就在 real time 更新，所以佢点都唔会改佢嗰、那个timeline 更新功能嘅。唔似 Facebook 佢本身就唔系卖呢样嘢啊嘛，所以咪大幅度取消咗你咯。 Twitter 最近都有个同一时间有仲有一个更新嘅。我谂大家都好疑惑嘅。我喺度提醒翻各位，如果要用开 Twitter 嘅，因为之前我一路讲，我提咗好几次啦。Twitter 系有两个 timeline 嘅，一个叫做页首，喺页首上面啊，而家叫咧就叫 For You 为你推荐，一个叫 Falling 或者以前叫做最新推文。 系啦，正在跟随我中文就系咩？正在跟随同为你推荐。 系啦， 咁我通常你所谓其实所谓正在跟随就即系等于 timeline real time 更新。 系啦，即是等于旧时代，我哋之前讲过好多次啦，因为旧时代纯粹排时序嘅 timeline， 而佢呢次而家呢次更新之后，你每一次 refresh 嗰页啊，佢会自动同你跳翻去 for you 度嘅，你要自己手动揿翻落去正在推随，因为之前嘅状况咧就系你系揿完一次。去最新推文嗰阵时，即系而家叫正在佢最后一度做一嚿嘢嘅。总之时间排咗一个，你揿完一次之后咧，佢会记低咗佢嚟。但系而家佢系唔会同你计。 我唔知啦，因为我至少我部机系冇问题嘅，都系就算我熄咗个 app 揼翻入去嘅话，佢都系一开，佢都 set 咗正在跟随嘅。 而家我试过几次系冇。 可能 app 冇问题，至少我而家因为我啲 app 自动更新咧，更新咗就至少呢个咩冇问题。即系我至少佢官方 app。我而家版本 冇，唔系讲紧 app， 我个官方网页版。 官方网页，官方网页有佢啦，个网就 而家会出现咁嘅状况嘅，所以我意思就系、是你个位揿翻嗰个位度，咁就唔会跟佢个所谓演算法，因为嗰个 for you 基本上一个有演算法嘅推文嚟嘅，就会佢觉得红或者佢觉得佢想俾你睇嗰啲嘢，佢先俾你睇嘅。 嗱，好老实嘅，佢个官方演算法系比较有人性，起码佢掟出嚟嘅嘢都系我想睇嘅。 上唔系主要系以你 follow 嘅为主轴，应该咁讲。 系啦，因为最麻烦，因为 Facebook 佢黑人憎就系咩？佢掟嘅嘢完全我系唔知咩嚟嘅地方嚟嘅，但系掟喺度啊，即系咩？我 follow 嘅嘢从来唔会掟俾我，而掟一大堆根本上唔关我事嘅嘢，仲全部内容农场，我屌你老尾啊！系好捻火棍嘅啫，结果就咩？仲有话你所谓都唔系新嘅事，吓成个礼拜前，仲有两个礼拜前，你唔好掟成两年前，你老尾。 但主要系咁啊，咁啊，但系嗱，亦都系同一个时间啊，即系呢次就同我濑嘢啦，即系我有份濑嘢应该咁讲，佢又大量咁样去 ban account。我听翻嚟，我因为我所认识嘅大部分都系 AI 画家嘅 account 俾人 ban 咗。我虽然唔完全算系，但系我有两个 account 嘅，其实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主 account 即系十鸠几年嗰个冇事，副 account 俾人 ban 咗。而佢最戇鸠系咩咧？呢个我戇鸠嘅部分啦。大家听完笑完我呢啲柒嘢，笑完就自己醒水啊。因为咩事咧？即系喂，嗰、那个 account 嘅电话号码。是一张储值卡嚟嘅，咁我张储值卡过期，咁其实正常都冇嘢嘅，因为我有另一个 for spam 用嘅，即系嗰啲咧，你发呢个 trip 就攞几多道具嗰啲咧，嗰类我从来唔会搞到大家啊嘛，就自己另外开个 account 噶嘛，嗰个 account 都有个电话号码噶，嗰个 account 都系电话号码过期噶啦，但系嗰个 account 都有五六七年噶啦，都冇事噶，但系唔知点解一个近期少少嘅年龄嘅啫，咁佢嗰个 account 就佢突然间要我话佢觉得佢话我个 account 有啲奇怪嘅动作。要我更新密码，咁我本来就冇乜嘢，即系有时都会嘅，即系强制要求你更新密码，真嘅系真嘅，真系要你更新密码。咁可能系有人撞咗我噶，撞我嘅 account 啊，或者系投诉我嘅 account 啊，之如此类，我唔知乜嘢啦吓。总之就系佢要我更新密码先可以继续用，系需要做需要个原本个电话去做认证，喺佢个设定下边，喺佢新设定下边，以前冇噶，以前冇呢咁嘅湿鸠嘢，佢无啦同我开 Q 咗。咁啊，结果我攞唔到个 account 出嚟，咁我问喂大佬，我换咗 account， 我话点算啊？我建议你出去搵翻你 ISP 搵储值卡啦，大佬，即系仲要系唔系啱啱过期？因为如果啱过期一个月之内咧，你系可以搵翻你储值卡嗰、那个，我要续翻呢个电话号码，佢会同你保留一个月到三个月咯，我唔记得系几耐啦。总之系储值一个短时间之内，你系可以话我续翻咗期，可以续翻嘅。问题我已经系过几个月，应该系半年左右噶啦，已经有。所以我系攞唔翻个电话号码，个电话号码亦都未放翻出嚟。总之嗰个电话号码系悬空嘅，你发短信我系发唔收唔到嘅。咁我个卡就企紧咗喺度啦。咁我冇办法，唯有开个新嘅啦。跟住佢就话我开新嗰个一个有好多好奇怪嘅动作，短期内 follow 好多人。咁讲嗱，你谂下你呢个正常人，如果你冇咗个旧 account， 咁你要开个新 account， 你要做嘅嘢，梗系 follow 翻你原本 follow 紧你嘅人噶啦。呢、这个动作佢话奇怪嘅动作，然后又 ban 咗。而最可爱嘅地方咧就系唔止我一个，而系有一大惨。而且那大惨的特征就是全部都是有画 AI 轨道的，有人估会不会是规模性地去见到这些人就去投诉他的东西，就会变成我那种情况，就是你会重置你的部东西。 在我重置密码之前，我的 account 是锁定状态的，我见到的。这样你现在走去见那个 account， 那个 account 现在你见到是封了的， ban 扣了的，就是一样的情况。而最玩鸠的人是什么呢？那我写信去再去讲，要摸你的办法帮我复原我的 account， 要摸你就有得我用个新 account 算了，我都预览了。那我这样写封信过去，过了三天之后他就回来，我对你的裁决没什么改变，总之请依照我的规矩。我收完封信之后，我这样即刻望回，因为我瞓醒收看到封信，那我下一步就是看一看我的 account 什么状况开回。哇！你哋啲客服有冇咁专爹嚟啊？即系嗱，你而家我封咗 account， 我真系投诉佢，跟住话我系咁噶啦，系咁完之后，我同一时间，咦？你开翻我嘅 account 喎？而且仲要系讲咩咧？个 account 喺封之前咧系 soda ban 咗嘅。咩叫 soda ban？ 就我以前讲过，有机会再讲啦吓。总之佢 soda ban 咗，然后我过半日左右之后，连个 soda ban 都同我解咗。咁我OK 啦，我哋即系你专爹嚟，你客服专爹嚟就算啦，时间得两春，我就当佢系话哦嗱。我哋知道你咩状况啦，因为佢都话我知道你咩状况，咁跟住我哋重新我哋个规则如何那样，即系废话嚟噶啦。咁啊嗱，咁我重新啦，你好自为之啦。总之我开翻嚟啦，而家即系佢冇讲呢句，但系总之佢实际上开翻我，我谂佢以为系咁啦。半日之后，准确嚟讲系四个小时之后，佢又再 ban 鸠我，永 ban 啦都系。 搞乜鬼啊？ 到我哋录音呢一刻都未开翻，而家 ban 咗两日，因为之前 ban 咗系三日之后开翻我嘅。而家就系两日，而家两日我未，佢仲未出，仲未开翻我，我唔知道下个礼拜会唔会又突然间同我弹出弹入。总之就系有一惨人，主要都系 AI 画室，亦都可能只不过系因为嗰个谷入边大部分都 AI 画家嚟，都话有咁嘅状况出现。我唔知道有其他系咪冇其他唔知嘅，因为据其他人讲啊，系有一惨画家都唔见咗嘅，定系因为佢哋话二次元萝莉冇 L 噶先讲，我嗰度 最多都是露内衣的程度而已，没有十八禁的东西。即是定是他当，因为他讲的不是关色情事，因为他又讲到你到底大概是发生什么事嘛，他不是关这些事的。总之就是据说都有大画家是拉了东西的。那他这样我不知道他到底想怎么，总之就是之前啱啱 API 嗰阵都系一样成分，就系大家喺度估紧咧，系咪因为炒咗一惨人咧？其实佢而家系唔够人去处理佢而家嘅所有技术性问题。我因为佢咁样嘅办法比较似系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啊？你应该都试过啦。屋企跳 fuse， 跟住跳 fuse， 跟住行去电浆度，再拍翻去，跟住你呢头拍下，佢个嗰头又再跳过啦。因为你冇解决咗个问题啊，你冇解决佢跳 fuse 嘅问题，即系通常就系唔知边度。啲 short 埋咗啦嘛，你冇解决个问题就开翻大掣咧，佢会再跳一次。而家佢比较，我觉得佢似系咁样。首先就系佢唔知啲高灯 filter 走火，就唔 ban 咗一扎唔应该 ban 嘅人。咁跟住就系有人投诉啦，咁佢咪走去手动开翻个大掣咯。咁手动开翻个大掣，但系你冇解决你嘅跳 filter 问题啊嘛，咁我咪再跳个 filter 咯，屌啦声！我觉得而家系咁嘅款啊，屌啦声！我真系，唉，俾佢激到，激到我呕血，所以我而家开咗从无障，终于俾佢交咗出嚟。虽然嗰边就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完全同一好多人唔用 Twitter 就谂住去从无障，或者叫准确啲嗰个其实系鱼子障嘅。 说乜？唔系，我 咩嗰个？但系嗰个人数唔一样系一回事。佢最大嗰个 server， 佢有好多 server， 最大嗰个八十几万。第二大 Pix 开嗰个就八十一万。人数是差了一大截，这个不重要，重点是里面的风气啊，那类东西其实已经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它的界面啊，那类东西是几次 Twitter 的，除了它分散式之外，但是里面的风气啊，里面的做法啊，其实跟 Twitter 很不同。即是我玩了两三日而已，但我已经非常强烈的感觉到不是这么回事，它们不是代替品来的。虽然你不用一个你可以用第二个，那等于你不用 Twitter 可以用 Polong， 但是 Polong 还 Polong,Twitter 还 Twitter， 两样东西来的。或者你不用 Facebook 可以用 Twitter， 但是 Facebook 和 Twitter 都是两回事。 所以 Twitter 本身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 文化来的。这些不关它功能事，已经不是关它，纯粹是它大家习惯了什么的东西。那它 有 很大的不同。希望我们下个礼拜录音的时候可以告诉你大家听，我的 server 又开回了。马大师弹出弹入。 好啦，讲到之后我哋讲下又系又死 server 嘅事啦，咁又系 K 到啦 ，Comica 啦，唉，真系 即系一模一样嘅死法。有少少唔同嘅地方，佢仲要强调，我谂紧，即系你唔出声，你呢度你即系你唔提就当唔存在啦，你即系唔好提翻，唔好提翻你自己几咁柒啦，即系 K 到佢又因为一模一样嘅原因俾人 ban 咗。就是因为 总简单就系俾人炸，就俾人哋，因为其实我间唔中我其实之前喺Typhoon 版都见到啦，贴罗嚟色情相，然后就去一条条一贴完相之后走去投诉，搞一个咗咩？ 相信系同一个人做嘅。 系啦，我贴完相之后走去投诉，等佢炸板，又等个公共车封你。 利用两样特性，一样就系匿名，无注册匿名，无注册嘅匿名论坛，即时代表住任何人都系贴嘢上去，而最终会变成个 server 要负责。咁正常嚟讲咧，就需要你喺呢个合理嘅时间之内，即系好短，总之好短时间啦，再铲咗佢嘅。咁但系 K 岛咧，其实好多地方都系冇乜人理嘅，即系半荒废咁滞嘅。而尤其是呢、这个综合嘅，佢有个版本，综合另外一个话佢嘅一个版本唔系1883啊，1883先系总站嗰个站长啦，你咁样理解啦。佢唔关佢事嘅，佢系好莫名其妙地系，我唔知系佢忙一滞啊，佢本身中意睇啊，定系乜嘢啦？据说佢真系一个萝莉控，仲要系三次元嗰只，或者应该叫恋童癖啦，三次元应该叫。据说佢真系一个恋童癖嚟嘅，咁啊。所以他不斩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即有人这样讲啊，我照个道听途说的，因为我真的跟他不好熟啊，即这些人我跟他割了只先啊。总之就是据有人说是因为这样，当然其实我比较相信是因为他不是24小时盯住快板的。 正常的，因为讲真就是这些板你除非全职的，因为你没有人24小时盯住的。 但是他据说都可以放很久，放过夜都还在这里。咁有啲哪个定系乜嘢啦？因为俾人炸管一个俾人炸板嘅板咧，其实我都管过嘅。咁其实冇乜嘢，咪等即系其实都冇乜办法，应该冇乜佢办法嘅。因为我又系虽然系叫具名，但系只不过系你中意填就填，唔中意唔填就罢就。又冇账号性嘅讨论版，啲古早年代嘅讨论版嚟，一样啊。你等佢炸够完之后，你贴几多咪炸几多咯，冇嘢。贴一个删一个，贴一个删一个。人手同个 bot 去。前夜都冇办法，因为嗰啲太古早年代 ，K 到个架构咧 ，ECH 个架构系好捻耐之前，十九几廿几年前嘅架构嚟啊，佢冇办法。但系调翻转，如果你有心搞佢嘅，我呢头贴嗰头举报， 因为点解咧？如果系贴嘅人同举报嘅人唔系同一个人嘅话咧，你唔一定系贴嘅马上你就可以举报到噶嘛。即系你可能贴完之后两三个钟头，你先想举报嘅人先举报到佢。咁到个厂商再去睇嗰阵时，可能已经俾人铲咗啦，咁咪冇事咯。咁但系你呢头贴，嗰头举报，咁个厂商好有可能喺你反应之前就已经见到有嘢。而你知鬼佬世界咧，对儿童色情，尤其是三次元影相，真系三次元嘅。据说啦，我冇睇到。是真系另一个原因啊嘛，系唔会引引呢啲啊嘛，你画出嚟嘅萝莉啊嗰类咧，佢哋有时都会只眼开只眼闭，或者系相对比较好少少嘅，但系三次元就通常都唔得噶啦，惊上身啦大家都。 不过其实咧，我喺泰本版都见到嗰张相，但系泰本版其实都摆咗成半日嘅都，可能系 咁。咁你话嗱，因为我好少见到嗰，你话咪话嗰啲相基本上系唔可能引你噶嘛。 系啊，就 系啊，咁啊，所以咪问题就系上一次 K 到大爆炸。啲 anti 發現呢招 work 喎，咁你去到邊度佢都會繼續玩呢招喎。一係你有冇辦法搞？ 我都唔即係費，我因為我唔好討論 K 到嗰啲版管嗰啲麻煩嘢啦。即 係我唔係講版管，我唔係講個別版管問題，我覺得成個架構本身就有問題啦。就係因為呢個咁古老嘅架構咧，係適應唔到咩炸板嘅。因為如果你係機械人炸板咧。就仲有办法去挡机械人嘅嗰啲图灵认证啊，嗰啲好捻麻烦嗰啲咧，又你拉嘢啊嗰类嘢咧，暂时仲可以挡嗰啲 bug 嘅，日后打监管一点嘅日后嘅事啦。但系我手动贴完之后即刻走去举报你咧，你系吹唔够账嘅，暂时短期内系吹唔够账。我谂到嘅办法有办法嘅，但我只能系 bot 既有嘅某一张图，我就系检查佢个 ND file 或者系 hash 码之类噶啦。我检查如果系一模一样咁，咪唔俾你上传咯。可以嘅，可以咁样做到嘅。又或者系搵翻我条友仔个 I P 出嚟 ，ban I P 就呢个而家基督嘅做法。但系呢个咁捻过时嘅做法咧，喺现今呢个世代，我就当你唔好玩啦。 套 K 到成日用一句讲法就系、是、乜？你以为好多人回应你啊？其实只系同一个嚟噶，信唔信换个 I P 同佢讲一次？呢个你睇讲咗好多次年啦。 即系你要换呢、这个世代要换 I P 实在太容易啦，大佬。 我 V P N 都成日用。 当年大家未识用 V P N 嗰时，冇咁多人识用啊，应该系话。嗰阵时仲好少少，而家喂你求其捉个人都识用 VPN 啦，系咪先？ 我咁啊，我 K 到实放版以前 block 咗我噶，我系用 VPN 上去噶， 即系 我仲有我莫名其妙唔知咩 block 咗我喎。 系啊，佢 block IP 又系 莫名其妙 咁 block， 呢个又系会搞到好多人嘅，因为有时佢为咗免麻烦，或者系佢又真系动态 IP 咧，一 block 系 block 一段嘅，一个区段咁 block 嘅，咁结果就系住佢附近都俾人 block 鸠埋，即系总之就好多呢啲呢个架构太古老啦。抵挡唔到呢啲嚟搞乱嘅人，咁啊结果就系、是，佢暂时都做唔到，佢应该系只要佢继续系咁样做咧，都系会去一个人点，因为人哋系 anti 你啊嘛，佢因为你如果你系搞好玩嘅，可能唔好玩就走噶啦，咁问题就系而家就摆明做鸠你，你转去边度系就喐到你噶啦， 同埋就系 K 到咁多仇家， 咁啊唯一办法就系调翻转就系你只能去揾嗰啲唔 care 呢啲嘢嘅国家咯，即系嗰啲咩突然间唔记得佢哋个名系。唔系俄罗斯乌克兰嗰个，即系即使呢个 Ehentai 个说法嗰个，唔系白罗斯南边嗰、那个，我唔记得萨尔咩啊，萨尔亚多啊，唔记得咗个名啦。总之嗰啲国家唔够管你呢啲嘢嘅，咁咪你投诉唔到咯。当然你依然系阻止唔到佢炸板嘅。呢咁古老系架构古老嘅问题，你唯一办法就系更改成个砍掉重练，用个新嘅架构可以挡到呢啲炸板嘅架构。其实唔难噶，而家所有现代少少嘅讨论牌都有办法做得到噶啦。问题就系你要成个要重新嚟过咯，咁样。 算啦，有嗰个学嗰啲优化渣，你唔好对呢啲免费仔冇咁阿痴阿粗咯。好啦，我讲呢啲嘢，我讲下继续有新花生嗱，即系首先我吓，申报就系、是、作为以一个新闻评论员嚟讲咧，我通常就系无罪假定嘅。但系作为一个角色花生嚟讲咧，就当呢啲花生越食越开心嘅。咁咧，阿孝哥咧又有新料啦。之前孝哥单嘢结婚十年公布，跟住 A 子，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啦。那个 A 子就系佢嗰个电台节目《孝宏 Genghis Khan》嗰个系原作家识川内俊子，应该系佢啦。咁咧就因为大食发现到就系、是，我以为我系正人，原来我系小三啊。跟住大受打击就入咗医院，跟住搞到自我取消埋。咁咧就依单嘢见到搞到孝哥就要出嚟道歉啦，其实压力本来大家以为 O K 啦，算啦，点知上个礼拜突然间爆山新文川拍开火礼拜四，咁就话有条女就爆大镬，就话原来吓、啊、我以为我小三，原来我唔系小三，我小四啊，跟住咧就将十几年前啲佢迪士尼啲相啊啲贴出嚟，咁咧搞到 intention 即系令孝哥间事务所即刻出通告话条女 敲诈佢1000万日元，佢唔肯嗰条咧就爆大镬。不过呢个都唔重要。 啊，基本上咧，就叫做呢个脚踏两船变咗脚踏三船事件，咁啊多过唔多啦咁样就。 嗱，重点唔系三船，而家据说系六船。嗱，首先讲咗，讲咗已经江湖流传啦。嗱，以下嘅全部都系网络流传，我完全唔负责任何责任啊。咁咧而家流传紧啊。同佢有曾經喺阿孝哥，即係其實都唔係秘密噶啦。阿孝哥結婚之前咧就係、是、都幾花 fit 嘅，就周圍玩嘅。咁據聞佢流傳同佢拍過拖，傳過緋聞，甚至可能冇傳過緋聞，係有即係有啲拉更嘅關。首先就係孝寶一接粒富美子結咗婚咋，孝寶二田佳奈未婚嘅，孝寶三高橋美嘉子好似未婚，孝寶四水樹落嚟結婚，孝寶五井口如向未婚，孝寶六。大完生日家结咗婚，嗱呢系流传嘅咋？再带一次又冇啊！虽然我觉得除咗接粒富美子有啲可能，高桥美嘉有啲可能，即系其他几个我唔知嘅，不过唔重要啦。 我觉得系基本上都系够吹嘅，咁 够吹嘅。 唔系先讲啦 ，A 子 B 子即系脚踏三船嘅咧，呢、这个系我相信系事实嚟嘅，即系假嘅应该吹唔到咁大嘅，但系后边嗰啲咩嗰啲咧就应该系成几够吹嘅啫， 纯粹勾股嘅嗱。咁咧，大家比较震惊就系、是，以孝哥呢十几年嚟，佢嗰工作密度，你仲可以脚踏六船，你喺 时间管理大师， 即系你点解分配咁多次？即系我以前玩persona 咧，翻咗一个工就十几个咧，嗰啲好鬼厉害啊，然后效果都唔差，你仲有、啊，人阿翻咗系除咗工女个之外，就一个月打一次迷宮嘅啫，但系。你又要翻，你又要做录音，你又要做节目，又要出 show， 你点可以咧？嗱，仲有啊，今次咧，阿 B 子贴咗啲图咧，就咩？啲情欲短信就都几露骨嘅，跟住有条友咧就话有条友扮啊，拎只喉咙把声，就将啲情欲短信配翻音出嚟。我听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就系、是。点解配到好似松江精城嘅把声？虽然啊，松江把声有啲似英姐下围，但系你明明就系似松江系嘛？你大佬你冇伤害松江好、啊？我即系依家又笑，我喺呢度。出嚟效果真系都相当精彩，系啦，我知道点解啦。嗰啲声优点解传啊，同效果发生个关系就系咩咧？阿效果节目历代嘅助手，直田佳又做过，小清水又做过，井口宇做过，白田昌都做过，即系总之你同阿效果做节目咧，佢怀疑你有路啊！我屌佢咯，真系咁都得。 我唔知佢仲有出咗几多人出嚟，但系总佢最少佢应该也许未必，我真系只能讲应该系唔系事实嚟嘅，但系唯独冇办法否认佢可能有机会再爆个 C 子 D 子出嚟嘅，但系应该唔系嗰集唔系嘅，但系佢系咪仲有咧？我而家唔敢同你讲，唔敢同你打包单啦。总之阿孝哥啲时间管理即系几出类拔萃啦吓，咁啊 嗱，仲有咧啲网民真系好恐怖就系、是。有人查到阿孝哥太太啦，据闻啊，未就系、是、叫嚟系嚟系八系前八星优黎子珍，你叫做47岁噶啦，同阿孝哥差唔多年纪嘅，咁就都冇乜配嗰啲有咩动画啦，所以系冇人识咁滞嘅。我睇应该讲就系我睇 Wiki 里面搵到，全部都系路人 A 路人 B 嘅角色嚟嘅，可能喺配洋画或者配其他对白啦，咁我唔知啦。咁佢同埋最后一次佢都知结，应该都系2010年之后佢冇再配咗新作啦。咁样结咗婚之后就做太太啦。咁呢单嘢继续食花生，继续开心。好啦，补充一点就系、是一向非常之敢言，从来唔怕言上嘅女声优阿袁连用词同大声声，咁就喺佢 Twitter 度话演员。特别舞台嘅男女演员、音乐人、声优嘅男性，全部男女关系，全部男女关系都系人渣嚟嘅。跟住佢 headset 就冇发嬲啊！呢个只我一个人嘅偏见啊！好完全大声声嘅风格啦。总之入咩？我唔系话个别人系人渣，而系全部都系人渣。 我唔系针对你，我系话在座各位都系人渣， 都系人渣。大声声真系好有佢风格咯， 大师兄嗰只啫嘛。 但系佢咁睇佢咁佢睇个编剧都几偏见嘅，话咩嗱？佢讲法就系咩？男性音乐人最初想受欢迎，跟住男性声优唔受欢迎，到马来西亚受欢迎，跟住咧一轻飘飘就周围玩女人啦。佢话呢个系佢由佢眼见所闻睇翻嚟嘅考察。 咁根據阿袁大先生嘅判斷，我覺得都幾啱，都幾啱嘅。 哦，咁如果你淨係睇呢啲嘢嘅話，咁梗係會呢啲時間係無人無知啦。你專日嗰啲你又都唔會有新聞走出嚟噶嘛？ 唔係咁講真嘅嗰句，如果你係以想紅、想受歡迎嘅動機入娛樂圈嘅話，咁紅咗你唔玩到已經，我覺得先奇怪啦。 嗯， 同埋即係尤其好似除非你一即係除非你好似阿松江或者係杉田嗰種對女性有恐懼症嘅，或者你係基佬，唔係。女又你玩女人，我覺得又唔意外喎。咁女性優男性關係好混亂嘅都唔少啦。雖然我唔會講出邊個啦，費俾人告嗰啲。 總之呢啲八卦其實我又唔係好得，我好又係咩嘅。總之你唔會影響到你嘅作品，我就 O K 噶啦，就咁咯。 都幾難啦，有時唔係，我都係講好多次嘅。只要你唔係同黑社會有聯絡，唔係草本植物或者化學物品，咁咧不倫技術就唔係好大問題嘅。当然啦，前提系你老婆咪 Lisa 啦，都嗰句，你老婆 Lisa 咁你大镬啲啦。咁你人哋咁啊，阿孝哥太太系唔同嘅声优，咁冇所谓咯。孝哥而家翻音出嚟啦，又 好啦， 好啦，咁就大致上今个礼拜都差唔多讲晒噶啦。 嗯， 咁下个礼拜就再见啦，拜拜。